惠登靈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葉輝。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這兩天爆發一些倫常的慘案， 禍不單行打媽來， 都是跟電腦、網絡、手機有關。 第一宗涉嫌有個兒子29歲， 就要父母賣樓分身家， 遭到相親拒絕之下，他和朋友商討諮詢朋友之後，朋友覺得父母的產業問題要採取果斷措施去解決。 怎樣果斷呢？ 一個人呢， 使用的力度不够，于是加大力度邀请这个朋友与他一起构筑一个对父母就地制裁的行动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大家一起做事，接着还要将做事的过程与他网上 WhatsApp的群组分享。 我现在用了现在传媒官场的词汇，以示我追上潮流。 分分响，卒之有人觉得不对劲， 这件事就爆了出来。 此其一。 第二宗更厉害， 儿子沉迷玩网络， 遭到他将玩网络视之为他的内政，以及他作为一个子女从此站起来了的荣耀和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谁知他父母不生性，作为一个外部势力，竟然去干预他的儿子沉迷玩online game的内政。于是这个儿子发觉忍无可忍，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是屁股任人踢。 又是跟A那宗案件一樣， 又是諮詢他外面的朋友，朋友也跟他一起， 又是構築一個堅決抗擊這些外部勢力、父母沒有外部勢力 干預玩online game內政 的一個同仇敵忾的行動平台， 又是加大力度，拿把刀出來，硬生把父母插死。 驚動下面的鄰居報警。 這次外部勢力真的到了，警方破門而入， 看到兩人涉嫌撒網，有人兩名男子周身血跡， 就這樣躺在那裡。說完了這宗案件， 兩位， 這些網絡世代你怎麼看？ 我們光明頂一向秉承持平， 持平，當然持客觀， 不要偏頗。 你又不可以以兩宗都跟上網或網絡遊戲有關， 反正玩這些網絡遊戲就會導致殺人。 但有人反正是其中一宗， 因為在網絡參加反國教， 就說覺得反國教反反下會殺父母。 這邏輯等於有人覺得英國統治時香港人的生活比較自由和得到尊嚴，就會被視為英國狗一樣。這些邏輯我們不會在光明頂討論，這些實在太過低智。 我不如我講另一個邏輯，那個邏輯就是婦女懷孕就有流產的可能，送子女去英國 讀居所校，自己做英國狗好啦，仲要子女做英國狗，好陰功，不過有錢教育津貼，沒所謂啦。總之其實每一樣東西真的有人說婦女懷孕會 導致流產，你不懷孕就沒有流產。 你不佔領中環，不會股市下瀉。 你不去做任何事就不會這樣的時候， 這種邏輯， 中國式小龍邏輯，我一早就說過了，很值得研究。 我研究了很多年，我用客觀科學的方式去研究中國人怎麼想事，我這十年八載大有心得，我經常拿出來討論，近幾年這幾個月我非常開心。 就是小龍DNA理論，小弟 不敢說發明，在魯迅、胡適、林語堂論中國人質素的基礎之下發揚光大，終於獲得越來越多人認同。這句話是一個客觀公正的評論，我沒有說是你煽動的，沒有說我是正還是反。 總之我覺得很開心，因為越來越多人認同這個理論。這個網絡的問題，西方世界網絡是美國發明的，但人家西方發明一種新的科技，人家有人民的精神 humanities， 一定有非政府組織、醫療人士、學者提出玩網絡是有問題，所以單在美國紐約已經有十幾個由精神病科、心理學醫生和兒科專家組成，接受父母或玩網絡遊戲玩到成了精的 去緊急叫醫療，因為人家的政府知道，這件事好像《科學怪人》200年前那套小說，人家有這個傳統，《科學》製造了一件事出來，《科學怪人》會不會轉頭洗回來？人家200年來西方文明社會一定有解藥，他製造了一件事出來，他知道你拍東西拍到high，要醒的嘛。 他的解藥在哪裡？香港這十年八載沒有解藥，我反而看到很多中產父母陪孩子女去玩，是父母自己玩，不只是年輕人，因為有些比較早生育的父母可能都是20多30歲都是沉迷。最重要的就是西方用科學，首先問一個科學的問題，就是當你的子女上網玩遊戲 是玩到什麽地步叫做為之過多呢？ 或者有什麽症狀令你開始要關注這件事？ 他用一個很簡單的字， 這個在美國叫Alone Together， 兩個很簡單的字。 什麼叫Alone？ Alone就是你自己躲在雪對著手機， Together就是你剛才說的大家去同謀、構建一個平台， 就是together去做一件事。 這句話聽起來是矛盾的，既然Alone就怎會together呢？ 我解釋得到， 即是男性的女人，你做一個男性的女人或者女性的男人。 現在玩這些網絡遊戲， 其實你是Alone的， 你可以找你房間裡，但同時間是聯線 同人組隊，那你就together。大家有沒有打過地主？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打地主？我聽過。打地主有時三個人打四個人打，你不懂的，等於打麻雀一樣，就打啤牌。然後你一開了機，就我阿龍。 但你兩個在另外阿龍的地方，我們三個人就together。網上打地主我知道，有朋友都玩。 這個叫Alone Together， 簡稱AT的網絡症狀。 西方既然有這個詞彙，當然人家有研究。 人家當然有些理論，叫你怎樣預防。 人家很科學化，因為他一定量化，他研究了很多個案，或者統計了他們那種上網的時間。現在要講時間，美國最近有一個理論，當你的父母發現你的子女，你的子女首先當他到了14歲， 而你開始發現在自己的房間對著電腦，還要反鎖道門，超過15分鐘，反鎖道門超過15分鐘，你身為老爸老母要提出警號，這等於中風先兆。中風先兆突然間你找一找，站一找，小心，這是血管預爆，不是預選。 或者突然間眼睛紅了，即是你爆眉絲血管。 所以病向淺中醫，剛才說的這宗制裁父母的朋友平台， 第二宗就是那個小孩已經玩這些遊戲玩到二十多歲，這顯然不是第一天上網上癮上到這樣，顯然父母有責任，你十四五歲的時候，那個小孩或者十七八歲的時候 當他反鎖道門或沉迷下去，父母當時沒有去干預他 沒有去收他的Laptop， 於是種下種下種到這樣，魂魄被他勾進去，出不回。玩這些遊戲是要錢的，父母應該給了不少錢去玩買賣檔去。因為香港很多父母，第一，他們日頭又要賺一份，晚上真的賺吃奸。第二種錯覺，既然子女在家裡對著電腦，比他在家 通街做同黨，所以現在沒有同黨，你有沒有發覺不出街，哪有同黨<笑> 但這種是以前不是的嘛， 叫做Addis， 好像喝酒吸毒一樣，拉新田地街，大哥拉入後巷，有你沒有你的紋身清泉，秉一鑊先，球場開始， 球場 看什麼，超什麼超，那是牆壁的嗎？你哪裡？ 你望我屌我望你，我牛頭角的咯，我望，我冇望你，仲咁串，下面，出眼鏡，跟住四拍四，啊，戴住口煙，啊，阿聰，俾顏色佢睇下，哎呀哎呀冇彈喎，冇彈喎，仲嗌通，係咪想叫差佬啊？即刻攞個磚頭啪咁，好開心啊！而家呢種已經冇咗，點解？ 全部上樓，一人對著機，這種新的社會問題，我歷年看不到這麼多項特首施政報告，有一段說現在為何麥花臣球場新田地街本來沒有同黨、沒有刺青、沒有江湖三合會的朋友出來收靚，現在什麼都說朋友。<是> 三合會是朋友，電台經常說，聽眾朋友、一些劏豬的朋友、犯了非禮強姦罪的朋友、赤柱監倉裏的朋友、聽我們的光明頂，有些用人士，殺了人的人士，強姦犯的人士，或者帶人去阿根廷屈父母錢的人士，那兩位人士一樣是沒落的。 現在日本大前言議說進入一個低智世代，父母不知道兒子真厲害，現在的小孩三歲用電腦，電腦噼里啪啦，我們那時三歲哪會認識，所以現在的小孩幾成，我經常聽到父母交換心得，其實那時候說 在這裏其實好像說自己小時候那代，那時候很蠢，現在的小孩怎麼聰明，三歲就怎樣怎樣怎樣， 給一部iPad的function 幾得意的態度去說這些小孩，還有些小孩和媽媽說你不要騷擾我，我是維權人士，他哪裏認識的呢？維權人士就上網看到，他說我是維權人士，你不要騷擾我。 好了，網絡8.9.3.com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 葉輝，剛才說到哪裏？剛才說到我近的那些，那是不是爆了？不是，你說到維權，我們維權人士，你不要搞我，你不要興奮，就是看你不順眼。現在呢，這樣 我呼籲家長無論住哪裏，現在開始真的留意一下你的子女。若果你的子女已經達到14、15的黃金界線，14歲開始在家裡反鎖道門到15分鐘， 快點用斧頭，不是劈死你的兒子，劈開道門，不要讓他繼續維權。如果他進行扣比利克那裏閃靈破爛到門進去，立刻查什麼事，收laptop。 病向淺中醫，這個時候你不強硬，你過了三年你沒有一個兒子，再過多七年你沒有自己的命。<笑> 是不是想這樣我不會說這些東西不要當作是一個世界末日但這個肯定人家在外國上網有幾個網站很多網站紐約和羅省很多醫院真的人家有這些 不是投訴熱線,是家長的憂慮,你不要只是說外國,香港有些青年或社會組織已經調查過,亦都進行過研究,亦都有一些課程要給這些沉迷上網的青年去治療,已經不是造成他們語言障礙、宅男、不肯跟溝通那麼簡單 因為你要知道那些online機器,家長要研究一下小孩,在那些機譜,台北、Bangkok,這第三世界最多,這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最多,因為那些喜歡租間店,半年打遊擊 用一堆資本買一堆二手的遊戲機好像以前那些打波子機那樣不說你弄一班夜青在那裡蒲城韓國就試過打機打到瓜老襯二十多歲你想想十四五歲對著機器練車十四五歲對著機器打巷戰 14歲一對著機打航戰14歲一做太空戰士打怪獸然後這些電腦遊戲設計到永遠一山還有一番高你贏不到它然後你最威風的就將你的大名十幾萬分就貼上去然後後面那些人就覺得很開心你這樣下去是沒完沒了其實你那個說的是一種就是小孩關門都門 但我們不是特別,Along Together不只是關門 搭地鐵的朋友就會知道每個人都是拿著手機一直對著一路動其實這個智能的電話其實你是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玩網絡遊戲尤其是你搭地鐵的時候那個人對著你的面前你都不知道他在拍你照片還是在打機我試過我中了招所以我這兩天我自己陶傑的Facebook為了向這兩 這對父母哀悼,我今天什麼都不發言上,哀悼 好像李柱銘所說,停一停,想一想 在WhatsApp、Facebook的世代,我們是否走得前多過頭 不用怕,反省一天,明天我又殺回來了 這是需要的 你比默哀三分鐘長了很多 默哀一天,今天在Facebook,我就不放東西上去 明天放回 所以這是一個全世界下一代的問題 你想想,過了30年,這班人大了,在工作崗位 有很多接觸到權力、資源 這班人的心智,這一代人的心智是否成熟 去領導這個星球你想想你害怕不害怕大哥核彈在這班人手上另外就是說金正恩也瘋過他爸爸28歲你說這些就是玩網絡遊戲的代是不是 網絡遊戲有幾種除了剛才提到暴力之外還有一些叫非暴力和理非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有些跳舞 種東西都有這些網上遊戲都有些平和一點的不是每次淡淡肉 你14、15歲的子女父母總之要看看你的子女在搞什麼 Facebook,啲乜嘢朋友,留啲咩言,分享啲乜嘢嘅短片。因為你個仔女未成年,未得成年老豆老母就要管。駁嘴,鬥霸性。好吧,投訴,投訴無效。我要聽。一定要執行翻傳統嘅家法教育,如果唔係啊,完全啊。 真的買,簡定棺材山地 你就會跟別人說,我兒子又不吃煙 又不喝酒又不這樣所有的不良嗜好他沒有學了聽高浩正連飛機都不打不過在網上一晚一炮打落幾百隻飛機我寧願你打高浩正叫你不要打那隻不會傷身的那些人類打了幾千年那些一樣是 他會學了一件事,例如你記不記得有一件事叫Tamagotchi Tamagotchi就是養雞仔、養鴨仔 到最後的時候,那種虐待 電子動物就由那裡開始 各位聽眾,online機不一定要錢 要反駁陶三同黨不是消失 是去了將軍澳天水圍 梁班子請他們注意跟進一下 新聞之後,網絡8191903.com 人杰地靈,光明頂